过风沙扬起，碧落泪滴，抓紧憧憬和回忆，继续旅行。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蓝天，有草原里滋长的玫瑰，不见有枕边，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。我愿被理解，被爱恋，逆风流年，流年也能变成经典。 情。

这一天，你问的世界。

世界的永恒不多，让我们也曾为一醉，情深如海，无意如山，用一生爱不完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，要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，遗忘该怎么流泪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，让恋人从来的每句誓言不再暖嘴，全都实现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，遗忘该怎么流泪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，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，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辞，全都实现。

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，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，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计较的没有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别人们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你的黑，像有个燃烧的太阳，浮动的一样的烟雀。没有人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

间，一瞬间来到夏天，单身的地平线也转了一圈，今天终于出现转变，一瞬间像昨天，就撕掉爱情那张褪色照片。没时间，我没时间，要永远占据夏天，雨后的地平线晒干了悲伤，快乐不再搁浅，转眼闪红我的双肩，朝我的方向加速苦闷递减， 尽头，哪里才会